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克， 我是浩兰。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的三地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万泉河路出城方向西苑桥路段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万泉河桥。东五环小交亭桥以北西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建外大街国贸桥到永安里路口东向西方向车多。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继续关注国内疫情雨情汛情的动态，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北京发布新一轮的健康提示。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地面公交率先实现碳达峰，驾校将全面推行 VR 培训。 天津交通“14五”规划发布，港口为魂，铁路为骨，道路为基，航空为翼，基本建成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 河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出台，到2035年，京津冀一体化交通网络全面形成。 国际电讯，疫情告急，日本拟追加8地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健委24号通报，8月23号0时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3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4例，分别为上海9例、广东8例、浙江7例、云南4例、福建、四川各2例、天津、陕西各1例，本土病例1例在河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召开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41场新闻发布会。目前，北京市全部降为低风险地区，本轮疫情已全面得到控制，但仍需筑牢疫情常态化防控屏障。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随着24号0点，朝阳区望京国风上官小区正式解封，受本轮疫情影响的朝阳、海淀、昌平、房山4个区21个封控小区全部解封。目前本轮疫情已得到全面控制，但是解封不等于解防，境外疫情持续高发，输入风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除了提醒市民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外，时值开学季，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还对返校学生做出特别提示。 家长要做好学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符合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朋友要尽快接种。12岁至17岁的青少年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的通知主动配合接种。 回头看，本轮境外关联疫情发生后，本市相关部门采取了从严从紧的防控政策，果断处置，以最快的速度阻断了疫情蔓延的势头。房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吕晨飞介绍， 在这次的疫情应对中，我们看到从中高风险地区返京的人员主动向社区报告，为我们后续应对赢得了时间。广大居民呢，积极克服困难，主动的配合风控，为我们截断传染链赢得了主动。我们感觉面对复杂多变的疫情形势，不变的是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松懈 不侥幸，坚定信心，同舟共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三甲医院作为大型医疗服务单位，院感防护措施尤为重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傅卫介绍， 采取设置负压应急手术室和缓冲病房，提高极危重患者的应急救治能力，充分发挥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北京市危重孕产妇专诊中心的作用，畅通绿色的通道，开展全市危重症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的救治，保持特殊人群的医疗救治。 此外，庞星火表示，目前境外疫情持续高发，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输入风险防控压力仍然较大，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松懈，请市民朋友们继续做好个人防护。 一是切实做到非必须不出境，非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出差。 二是进返京人员路途中注意做好个人防护，自觉配合道路卡口、高铁、机场等公共交通等场所的检查，及时主动向所在社区、单位和酒店报告行程，认真做好自我健康监测，配合相关防控工作。 三是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测温、查证、验码、登记、限流、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日常通风消毒等综合防控措施。 四是天气热也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减少聚餐聚会，减少在人员聚集的密闭空间久留，保持勤洗手、常通风等个人良好习惯，特别是外出旅行返京时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佩戴口罩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医。 五是新学年即将开学，家长要做好学生开学前的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为迎接新学期做好各项准备。 六是符合接种条件但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朋友要尽快接种，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要根据教育等相关部门通知主动配合接种。 近期全国出现多点散发疫情，秋季开学能否如期而至成为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记者在贵州、浙江、云南等地采访发现，这些地方落实从严防控要求，通过错峰开学、线上开课等方式，有条不紊推进秋季开学工作。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做好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和疫情防控工作，明确要精准安排错区域、错层次、错时、错峰开学返校，坚持一地一策、一校一案，分类明确不同风险地区开学要求。 8月20号，云南省教育厅发布相关措施。云南省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各级各类学校开学后前3周不举办开学典礼、迎新晚会、军训等大型聚集性活动，坚持晨午晚检、因病缺勤追踪管理制度，在校园内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倡导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的安排，今年秋季学期，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将分2类情况安排开学。一类是今年以来一直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低风险地区的社区市，9月1号正常开学返校；另一类是今年以来有中高风险地区的社区市，比如扬州市，从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满21天后，可分期分批组织学生开学返校。不能正常开学返校的中小学可以组织线上学习指导。 记者从浙江宁波市宁海县了解到，新学期将按照一校一案原则，严格落实校园疫情防控各项管理制度，稳妥推进各项教学任务有序开展。宁海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摩莲说，我们将在防控措施得到落实、教师与学生健康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尽可能营造安全舒适的教学环境，让家长宽心，让社会放心。 自昨天起，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广陵经济开发区韩江区岔河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建中街道西福民小区、二七区福华街街道铁道京广家园、二七区福华街街道油漆厂家属院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届时全国共有4家49个高中风险区。 据珠海机场发布通告，今天0时起，除进京旅客外，所有出发旅客取消查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需在候机楼入口处刷身份证查验粤康码绿码，并需正确佩戴好口罩和接受体温检测。 前往北京的旅客，除需在进入候机楼时配合查验粤康码绿码外，还需在安检口、登机口、 再次配合查验近14日行程轨迹、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近14天内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活动轨迹的旅客不得前往北京。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疫情汛情。昨天，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召开防汛视频会商调度会，分析研判当前雨情、水情、汛情发展趋势。会议指出，近期黑龙江、松花江部分江段仍维持较高水位，超警时间长，出险可能性大。西南地区东部、长江上中游部分地区、三峡水库库区将迎来一次强降雨过程。华北、东北地区局部可能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要继续做好巡堤查险工作，在严防高水位引发灌涌、散浸等险情的同时，及时发现处置退水河段、堤防临水侧脱坡等险情。西南地区长江中上中游部分地区要继续严防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以及城市内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细化各项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要强化群众转移安置工作，特别是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洪涝的群众转移避险，要抓好责任制落实，特别关注老人、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以及外来旅游、施工等流动人员转移工作，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确保转移预警工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覆盖到各行各业。要将防汛应急措施做细做实，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今年入汛以来，北京水务部门在确保防洪安全前提下，充分利用密云水库流域降雨较多的有利条件，蓄滞结合，使密云水库蓄水量不断增加。北京市水务局昨天发布，截至本周一，密云水库蓄水量达到了33.59亿立方米，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目前密云水库水位还在缓慢上涨，市水务部门将本着保安全、多蓄水的原则，统筹做好防洪和水资源调度，适时通过潮河、白河向下游进行补水调度。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昨天，北京市交通委等单位组织召开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目前，北京地面公交行业已经率先实现碳达峰，驾校将在培训环节全面推广 VR 虚拟现实技术，减少教练车辆过度使用造成的碳排放。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数据显示，交通领域碳排放总量占全国终端碳排放量的 15%。 北京交通行业近年来从运输车辆更新等多方面落实节能减排要求，地面公交已经率先实现碳达峰，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达到峰值，之后将呈现下降趋势。北京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刘宝来说， 通过不断的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实现了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比例超过总规模的 80%， 综合能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年下降，运营车辆已于2016年实现了碳达峰，首先实现了二环及副中心区域内行驶的车辆新能源化。 机动车驾驶培训行业积极推广 VR 虚拟现实技术，有效减少了因教练车过度使用造成的碳排放。东方时尚驾校总经理严文辉介绍， 仅 VR 智能驾驶培训模拟器及新能源教练车一项，每年就将减少 1.1 万余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选择 VR 学车的学员，培训过程中每人至少将减少 95.66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绿色出行方面，共享单车替代了部分中短距离的小汽车出行，优化了北京交通的能源结构。美团单车中国北区负责人吴硕表示， 自行车每公里的碳排放量仅为 7.2 克，如果自行车能够代替 20% 的小汽车出行，可以把全国的碳排放量降低 2%。 仅仅2019年一年，共享单车出行就实现了 694.8 万吨的碳减排。 据了解，2020年北京市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了 85%， 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 73.1%， 十四五期间本市的绿色出行比例将力争达到 76.5%。 昨天上午，北京市召开绿色出行创建线上论坛，截至到2020年，北京中心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已经达到了 73.1%， 绿色出行满意度超过 85%。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2020年底，北京市交通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了绿色出行创建行动方案，市交通委绿色交通发展处副处长许岩介绍， 主要包括持续提升出行体验，做强轨道交通，优化提升服务能力，做优地面公交，做精慢行系统，推广绿色车辆，提高交通的运行效率，要形成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自行车和步行系统协调发展的绿色出行网络。 在绿色出行创建行动中，通过政企合作推出了 MaaS 平台， 向市民提供整合了步行、骑行、公交、地铁等多种方式的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2020年9月8日，北京市正式启动 MaaS 出行绿动全程碳普惠行动，覆盖了全市 95% 以上的公交线路，实时信息的匹配准确率超过了 97%， 市民绿色出行可以折算成碳减排量，通过在碳交易市场上市交易获得收益，并以物质激励、公益捐赠等方式全额返还出行者，实现了绿色出行的可持续激励机制。 地面公交方面，公交集团高度重视车辆节能减排，不断优化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公交集团科技信息部副经理刘宝来说， 通过不断的调整车辆能源结构，实现了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比例超过总规模的 80%， 综合能耗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年年下降，首先实现了二环及副中心区域内行驶的车辆新能源化。 作为共享单车行业企业，美团单车通过建立绿色出行积分平台、骑行积分奖励，提升市民的绿色出行意愿。美团单车中国北区负责人吴硕表示， 自行车每公里的碳排放量仅为 7.2 克，仅仅2019年一年，共享单车出行就实现了 694.8 万吨的碳减排。共享单车具有代替城市高碳出行的这个功能，与公交地铁的接驳出行能够促进全出行链的碳减排。 日前，天津政务网公布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的通知。未来，天津将坚持港口为魂、铁路为骨、道路为基、航空为翼，未来基本建成海空两港，链接全球世界一流，公铁两网，密接经济，覆盖城乡，城市交通快慢有序、公交优先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形成枢纽国际化、京津同城化、金滨便捷化、城乡一体化的交通格局。 天津交通“十四五”规划明确，到2035年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地位进一步凸显，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智慧绿色国际海港枢纽、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和区域航空枢纽，综合立体交通网连通效能进一步增强，基本实现2、3、6、18出行交通圈，即双城之间20分钟通达，京津雄30分钟通达，京津冀主要城市60分钟通达，全国主要城市180分钟通达。基本建成3、1、2、3快货物流圈，即京津冀主要城市3小时送达，国内1天送达，周边城市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交通基础设施质量、智能化与绿色化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居全国前列，交通运输全面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支撑天津市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记者昨天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已经于8月12号印发实施，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规划了河北未来30年交通运输发展的蓝图。来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河北省规划纲要共分为8个部分，规划期为2021年至2035年，远景展望到本世纪中叶，系统阐述了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 和保障措施等多方面内容，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的基础上，谋划构建河北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四梁八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处长吕慧哲： 我们在规划纲要中提出构建全省六纵六横一环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将形成全省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四梁八柱，具体为一纵即沿海通道，二纵即京沪通道，三纵即城塘金沧通道，四纵即京九通道，五纵即京港澳通道，六纵即沿太行山通道，一横即京城张通道，二横即西北北部通道，三横即金雄宝兴通道，四横即庆云通道，五横即邢民至邢芬通道，六横即韩济至韩长通道，一环即首都环线通道。 近日，天津市教委、天津市发改委印发《天津市教育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天津市实现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大中小幼一体化思政工作体系基本形成，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达到 80% 以上，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 50% 以上，补齐义务教育学位缺口，16个区全部通过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国家督导评估认定。 天津市教委工作人员介绍，实施新时代劳动育人工程中，天津市拓展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场所，每所中小学校至少建设一间劳动实践教室，每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院校至少建设一个校内劳动教育工坊。依托天津农学院、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高校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科技文化场馆等，重点建设五个市级、16个区级劳动教育基地，50个农业家、工业家、科技家、生态家、文化家、旅游家、制造业家等行业劳动实践教育基地。 8月23号到8月25号，13亿元北京市政府专项债券通过多家银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公开发行，个人机构与企事业单位投资者可以通过12家银行的柜台网点或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进行认购。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昨天了解到，本期专项销售火爆，有银行额度实现当日售罄，一起来听报道。 本次发行的债券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尾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债券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为 2.83。 23号上午10点起，专项债通过银行柜台正式发售。记者了解到，工行北京市分行代销额度达到 3.4 亿元，位列同业首位。本期债券获得了个人客户和中小型企业与机构客户的积极响应，踊跃认购，实现首日售罄。另一家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所代销的额度也在24号售罄。目前只有个别地方商业银行还有几百万元的少量额度，整体上看销售火爆。北京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是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承担还本付息责任，北京市财政局具体办理债券发行、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等事项的记账式债券，具有评级高、利息收入免税、税收还原收益好、流动性好、认购起点低等优势。此前主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19年4月1号首次通过银行柜台渠道面向个人、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进行销售。本期专项债是地方债第二次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售。根据计划，今年10月预计还将有北京市政府地方债通过银行柜台市场发行，投资者可以提前关注。 让家门口多一处可休闲、可健身的街心花园，让拥挤的地铁站入口变身有格调的慢行空间。建党百年，服务百姓，营造属于您的百个公共空间，自举办起活动热度持续高涨。昨天，项目征集活动方案比选遴审会顺利举办，推荐入选的北京城市公共空间改造提升示范工程试点项目库的百个小微城市公共空间名单出炉。其中，东城区7个，西城区9个，朝阳区23个，海淀区20个，丰台区14个，石景山区18个，通州区9个。 入围的百个项目综合考量了专家评审意见和公众投票结果，项目特色鲜明，涉及全龄共享、复合利用、全民健身、绿色友好、 文化塑造、共享共治等多个方面。其余没有入选市级示范工程试点项目库的小微城市公共空间项目将进入区级项目储备库组织实施。这些项目也将鼓励各街道、乡镇及社会资金投入，共同推进百姓身边的高质量城市公共空间建设。 昨天上午11点，随着阿克尔伦 3.3 万吨矿石装卸作业完成，2021年天津港集团货物吞吐量突破3亿吨，同时集装箱吞吐量完成1348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5.8%， 双创历史同期最好水平。 今年以来，面对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全球航运持续拥堵的不利形势，天津港集团积极为服务保障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贡献京港力量，全力推进绿色港口、智慧港口、枢纽港口建设。 北京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将于9月1号开启试运行，但仅对受邀客人开放，包括部分合作伙伴和活动选中的粉丝等。 试运行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根据运行测试需要逐步开放设施和服务。受邀客人将在指定日期体验主题公园中部分景点、娱乐设施、演出和餐饮服务。园区运营的各个环节将细致落实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 北京环球度假区试运行门票不会对公众售卖，且不可转让，请消费者警惕虚假信息及相关风险，以免造成损失。北京环球度假区将基于受邀客人的体验和反馈，不断完善运营水平和服务细节，持续推进盛大开园前的运营筹备工作。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七月北京全市农副产品市场供应稳定，价格呈季节性波动态势，其中蔬菜批发价格季节性下降，猪肉批发价格止跌回升，鸡蛋价格稳中有涨，牛羊肉价格稳中略降，粮油价格保持稳定。 具体来看，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七月下旬蔬菜价格有一定上涨，但从月内整体走势来看，批发价格仍延续季节性下降态势。25种蔬菜批发、社区菜店、连锁超市平均价格分别为每斤1.02元、2.71元和3.1元。其中批发价格环比降低 2.86%， 社区菜店、超市价格环比稳中有涨。 七月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推动中央储备冻猪肉三次收储，稳定市场预期。七月白条猪平均批发价格为每斤9.64元，环比上涨了 5.01%。精瘦肉农贸及超市价格分别为每斤14.23元和17.09元，环比降低 5.7% 和 7.37%。另外，受前期猪肉价格回落影响，牛羊肉价格呈现波动下行。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30到11点，下午3点到3:30，为您倾情呈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100.6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 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啊。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市新发地市场了解到，昨天市场上嘎啦苹果的批发价是每斤1.5到3元，比上周同期下降了6.25%，和去年同期持平。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嘎啦苹果主要来自山西多地，以运城地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辽宁和新疆，随后还有山东嘎啦也会大量上市，后续产地的嘎啦苹果大量上市，嘎啦苹果的价格也开始进入季节性下降区间。 目前各种苹果的销售都面临较大的销售压力，尤其是去年秋季库存的苹果现在还有较大的存量，在新苹果开始大量上市的冲击下，价格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有些库存苹果的出库价甚至低于这些苹果秋季的入库价。嘎啦苹果是新苹果中的早熟品种，后期的上市量还会进一步增大，随后富士、花牛、国光等多种苹果也会相继进入上市期。 河北省邢台市乡都区在我为群众办实事中叫响您办事儿我跑腿儿服务口号，率先成立了跑腿哥代办员队伍，实现了群众办事不出村，推动了政务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来听河北邢台台记者王迪的报道。 残疾证给你办好了，您收好啊。 啊，行行行啊。 家住乡都区丰雅苑的杜琴峰老人，由于行动不便，今年的残疾证认证手续都是由跑腿哥贾立军帮他跑办的，这让杜阿姨省了不少心。 我腿脚不得劲儿，到时候也都给你把手续办好了，解决我的困难。 今年以来，乡都区以20项民生工程为契机，实现全区62个村社区综合服务站全覆盖，并成立了跑腿哥代办员队伍，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群众不出村就可以办好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乡都区五一桥社区跑腿哥贾立军： 现在咱们社区呢，只要居民有需要，打个电话，咱们就上门给他办理这一些东西，大概有20多项，咱们经常跑的，几乎每天都有几个需要办理的。 目前乡都区62个村社区均配备一名专职代办员，并通过临时聘用、志愿服务等方式，安排128名村级后备干部、大中专学生到服务站实践锻炼，协助工作，已累计帮助群众办执照、领补贴、缴社保8700多件。乡都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袁志： 我们下一步呢，将进一步完善跑腿哥服务事项，扩展服务范围，延伸服务领域，变被动受理为主动服务，不断提升代办服务能力，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同时，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开设县乡村三级群众点单我接单心愿帮办工作室，把志愿者和基层干部结合起来，为群众提供精准贴心的服务。来听廊坊台记者丁晨的报道。 在文安县李各庄村95岁老人袁文秀家，来自心愿帮办工作室的志愿者正在给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只要群众有困难，一个电话，志愿者就会上门服务。文安县赵各庄镇李各庄村党支部书记沈国言： 李庄村成立了心愿工作办公室，我和两位干部还有志愿者都是帮办员，每天安排一两个人坐班，及时收集群众各类心愿，自愿帮助群众各项难事臭事。 在正通道社区文明实践站，由心愿帮办工作室志愿者开办的书法班、绘画班里，留守儿童或无人照看的孩子正在兴致勃勃地挥毫泼墨。文安县正通道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春燕： 我们社区到现在一共组建了5支这样的志愿服务队伍，招募的志愿者大概是207人。 据统计，文安县已成立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2200多支，在册志愿者总人数11万多人。志愿服务涉及敬老、扶贫、助残、人居环境整治、公益宣传等。文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霞： 进一步提升13个文明实践所和387个文明实践站的建设水平，进一步健全实践银行、积分兑换等长效机制，推动志愿服务呢常态化开展。 北京大兴警方昨天通报，西红门派出所打掉了一个兜售第一套假人民币诈骗团伙，10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刑事拘留。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8月下旬，西红门派出所得到线索，在辖区一写字楼内有公司员工正在实施诈骗。派出所第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雷欧带人赶到了现场。 一进屋，里边坐了小10个人，每个人都在忙着打电话。我说：“你们这都卖什么的呀？”他说：“我们卖样币的。”我就发现他手里边有画书本。他说：“我们是什么工美集团的，你是幸运客户。现在有中国人民银行跟上海造币厂联合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非常有这个纪念价值，只收一个装帧费和快递费。”总共198。 屋里的每个人都在按照本上的内容重复着同样的话。 我就看他们那聊天记录微信，人家问他：“你这是真的吗？”他都给人回答是：“我们当然是真的了，不让卖假的，假的犯法。”现场还有卖一个跟玉玺似的，一个六面体的玉制的一个东西，跟那建党100周年有关的。他说：“我们这有证书。”我从网上搜了一下这个鉴定机构，输入他这个编号，发现跟他这个完全不一样，照片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这肯定是一个假的东西。 西红门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将团伙10名成员抓获，为首的叫郑某强，曾经在收藏业干过几年。 他应该手里有一定的客源，然后给他打电话，就说被抽中了，交198块钱，我们第一套人民币，然后给您邮寄到家去。然后好多人就是冲昏了头脑吧，因为这东西如果真的话，价值600多万。说的那个六面体啊，那些玉制的200块钱进的，卖2000块钱。 现已查明，所谓第一套人民币是复印的假币，经过嫌疑人电话推销、微信洗脑，有300多人上当受骗。直到民警联系事主时，才如梦初醒。 哎，你好，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西红门派出所。您买的那个是假币。 受骗的事主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西红门派出所第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雷欧提示人们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咱们那个钱就踏踏实实的养老啊，存银行啊，不要说想着去网上买这些收藏品啊，咱也不懂这行，容易被坑被骗。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为进一步加强违法超员和违法载人执法管理，公安部交管局从即日起到年底，在全国深化双围治理，加强执法管控，全力防范农村地区群死群伤交通事故。针对开学季和中秋国庆假期旅游包车出行增多、拼车包车超员风险加大的实际情况，扎实开展3个波次拼车包车超员载客违法行为专项治理，严防拼车包车肇事肇祸。 当前暑期、汛期、假期叠加，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高。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各地要对照全国统一下发的重点车辆信息，深度分析辖区车辆通行轨迹，明确管控重点，要进一步强化精准查缉，对纳入公安交通集成指挥平台布控的重点车辆，一旦触发预警，逐一实施拦截检查等。此外，公安部交管局还将加大科技手段应用力度，选取重点路口、路段，探索安装智能移动卡口设计，应用自动巡查和视频分析技术，及时发现查纠违法载人等行为，并调度路面警力检查或组织劝导员查纠。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机动车超员载客和货车、三轮车拖拉机违法载人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不仅严重影响车辆自身稳定和制动性能，发生事故还将加重危害后果。希望大家从血淋淋的事故中吸取教训，驾车出行要严格遵规守法，切勿违法超员、违法载人，乘车出行要乘坐安全合规车辆，切勿乘坐超员客车及货车、三轮车拖拉机，发现双违行为要及时向公安交管部门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秩序。 十三五时期，我国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维持在90%以上，控制和消除重大地方病的县市区接近100%，在防治疾病致残方面取得显著成绩。这是记者昨天从中国残联、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共同举办的第五个残联预防日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此外，据发布会介绍，在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方面，孕前健康检查率达到96.4%，产前筛查率达到81.1%。在减少伤害致残方面，与2016年相比，2020年，我国生产安全事故发生起数下降39.8%，死亡人数下降36.3%，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下降22.4%。在改善康复服务方面，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率均达到80%以上。 今天是全国第五个残疾预防日，此次发布会还介绍了第五次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相关安排。此次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是加强残疾预防，促进全民健康。 本次活动将着力宣传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帮助儿童、青少年、新婚夫妇、孕产妇、婴幼儿家长、老年人、高危职业从业者、患病者及残疾人等人群认识、了解常见致残原因，学习掌握实用残疾预防知识方法，提升自我防护能力，远离致残风险。 昨天，大连商品交易所通过数字人民币形式向交割仓库大连粮运集团储运有限公司支付仓储费，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在期货市场的首次应用。数字人民币是由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数字人民币在使用时不计付利息，可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等业务。与传统的银行汇款支付形式相比，数字人民币支付仓储费具有免手续费，便于实时查询收款进度，业务办理不受大额支付系统暂停、启停时段制约等优势。数字人民币在期货市场的首次应用，为期货交易所及市场参与者提高了高效率、安全便捷的支付选择。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首先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昨晚第16届夏季残奥会在日本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开幕式包括文艺表演、升旗、运动员入场、宣誓等环节。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分别致辞。 开幕式表演有来自日本各地的160余名残疾人参与。据了解，其中一些人从未参与过任何演出。这次自愿参加东京残奥会开幕式表演，用激情为世界献上一场振奋人心的演出。在全球总人口中，残疾人占比约15%。开幕式现场还播放了由国际残奥会等发起的全球最大规模关爱残障群体联合运动“我们是15”的宣传视频。 本届残奥会的口号与奥运会相同，为“情同与共”。 共设22个大项，539个小项，包括两个新增项目，就是羽毛球和跆拳道。共有来自162个代表队的4403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将参加20个大项、341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残奥会参赛大项最多的一届，其中4个集体项目全项目参赛。 当晚，中国代表团共150人参加了运动员入场仪式。女子轮椅射箭运动员周佳敏、男子肢残田径运动员王浩担任旗手。难民代表团第一个出场，虽然阿富汗未能派选手参赛，但志愿者依然拿着阿富汗国旗走入会场，象征着团结与和平，引发全场掌声。 东京残奥会顺利开幕，但是日本国内的疫情却不容乐观。日本媒体24号援引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由于新冠疫情急速蔓延，日本政府打算再次扩大防疫紧急状态范围，新增8个地区，分别是北海道、宫城县、岐阜县、爱知县、三重县、滋贺县、冈山县和广岛县，解禁日期为9月12号。 届时，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将有21个处于紧急状态，同时实施重点防疫措施的地区将由眼下的16个增加到20个。这些地区的防疫力度略低于紧急状态。现阶段，日本有13个地区处于防疫紧急状态。 日本疫情近期急速扩散，重症患者人数连续多日创新高，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东京都医师会会长长尾齐志夫本月早些时候建议，政府有必要把紧急状态实施范围扩大至全国。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疫情。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4号17时56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34852例，达到2亿1235万7898例。死亡病例增加7192例，达到4439843例。 受日本新冠疫情拖累，首相菅义伟民意支持率欠佳，但仍获党内重量级人物力挺。菅义伟定于25号与自由民主党二把手、干事长二阶俊博会谈，讨论自民党总裁，也就是党首选举和国会众议院选举事宜。 此前，受日本国内疫情影响，首相菅义伟支持率不断下滑，自民党内出现过换帅声音。不过，包括二阶在内，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力挺菅义伟连任。 菅义伟的党首任期定于9月30号结束，下一任党首选举日程将于本月26号确定。目前，自民党考虑9月17号发布党首竞选公告，9月29号投票。 继续来关注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政府24号说，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如果导致日本渔业形象受损、海产品需求下滑、销售减少及价格下跌等情况，政府将动用国家财政基金收购海产品。 日本内阁当天就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相关问题召开会议。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内阁考虑设立基金，用于购买来自福岛县和日本其他地区的海产品。日本政府官员说，这一基金的规模和细节尚未确定。另外，政府将指示福岛第一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尽早出台具体赔偿框架，以防上述措施无法弥补渔业损失。 日本政府4月13号正式决定，2023年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染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大海。这一决定引发日本各界强烈反对，渔民和水产业尤为忧虑生计受到毁灭性打击。 七国集团领导人2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阿富汗局势，联合国秘书长和北约秘书长出席会议。当天的会议由英国首相约翰逊主持，会议结束后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对阿富汗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确保阿富汗人在国外外国人的安全，防止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当务之急是确保七国公民以及过去20年来与七国合作的阿富汗人安全撤离。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第8集，北京公交一路车队党支部，服务薪火相传，温暖乘客出行。 有一种信念叫共产主义，有一种使命